告诉我你真的很孤独吗？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，可你已经无路可退。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为了这生活继续。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，可你已经无路可退。忍耐到最后一刻，为了想生活继续。可以做个交换吗？可以给个机会吗？可以保持信念吗？为了日子好过点，可以亲吻蓝天吗？Yeah.